若某天我将失去你，世界灰暗不再绚丽，是否还有人愿意倾听我心中的小秘密？因为遇见你，一切就注定。天知的回 水塘。

想再次喊着你，好想再次看看你，我这炽热的爱是否太晚？我想再次拥着你，好想听你的声音，没有机会的爱，为什么让我孤单？望着你，我日渐消瘦。我想再次拥着你，好想听你的声音，没有机会的爱，为什么让我孤单？望着你，我日渐消瘦。 好音乐99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9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6月26日，6月26日，开业啦！

宵岁夜会乱神志， 怎许相对有日头前书， 衷心暗示祈求两错字，夜半轻思语，夜半轻思 跟离别那天一样，你依然爱哭吗？我肩膀还是为你空下，你的笑是我抽屉里面唯一的收藏，纵然背景是一张片海洋，不在乎隔开我们的航程多么漫长，思念让一个人变得 谁抱着一束鸢尾花？ 轻易的摘一把，不迟一下，成长过后的罂粟花，美丽而且狂妄啊。十字路口啊，前后飘荡着木棉花，爱情在奔走。 心中，我想要送你美丽的彩虹。